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33集。一顿饭整整吃了4.5个小时。很奇怪的，当时一众演员每天都盼收工，此时回忆起来，脑中却只有关于片场的快乐的记忆了。在散伙前，何修义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他点开了，十分诧异地发现这条短信来自身边的祖然。短信上面写着， 等一下先别离开，一楼大厅等我，有东西要给你。 嗯？有什么不能现在给啊？何修义盯着身边的左然，左然却只是淡定地吃菜，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。何修义无奈了，只得回了一条，好。左然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便又扣着放回左手边上。杀青宴后，怀着十分好奇的心理，何修义来到了一楼大厅。没等多一会儿，左然便也到了。左老师。左然垂眸看了何修义几秒钟，从西裤口袋中拿出一样东西，手掌摊开。 这个给你，当做纪念。 何修义低下头，发现是金戒指。片中沈岩送宋智那枚戒指，戒指款式十分简单，只是一个圆环，然而成色很好，在大厅明黄的灯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芒。环内 ZY 两个字母依然还在，仿佛是在彰显它道具的本质。 这不是道具吗？ 这是你复出后演的第一部戏，送你一样道具，给你当作纪念。 可是李导演和周制片同意了吗？ 他们还想吞我一个金戒指。 啊？何修义伸出右手将那东西推了回去。 贵重物品我不能收。 这算什么贵重物品？ 啊，我不能收的。 修义，不是有种说法，拿一件别人的东西是就可以借到一部分对方的实力吗？戒指比较小，方便带，今后演戏遇到困难时，也许他可以帮你。 似乎十分有诱惑力啊。 而且这是沈岩宋智二人最重要的物品，很有意义，你留着吧。 何修义一晃神，鬼使神差地接过了左然送的戒指。 那我哪天再回礼吧。 足金也不大贵，店里一两千也可以买一个，等哪天送个等值礼品，有来有往，似乎也不算占便宜。何修义不知道的是，这金戒指是左然的祖母给了他母亲，他的母亲又给了他的。左然却将女士戒指融了，打造成了一枚男戒，并且送给了何修义。左然又从拎着的一本书中拿出几张照片。 这是后来几个片场的照片，给你一份，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家族的拍摄。 好。 何修义接过来，翻到背面看了一眼。他惊讶地发现每张照片背面都写着日期和场次等信息，比如第一场北京某地的照片背面写着火车站2017-11-1到2017-11-2，第75场沈岩初到北平2017-11-3到2017-11-4，第76场。何修义看了个遍，发觉日期无缝衔接，甚至连杀青后那20天，左人都简单地描述了一下他做了什么， 谢谢。 何秀义内心有点触动，感觉他也在片场了一样。作为主演之一，他非常希望能一直陪伴家族，见证他一点点成长起的过程，可却无法宣之于口，内心总有点淡淡的遗憾。 就知道你会感兴趣。 嗯，不过很奇怪，看着照片，何秀义莫名地感到这些文字描述透露出一种我有在好好的拍戏，这几个月哪儿也没去的十分奇怪的气场。何秀义晃了一下头，挥去脑中奇怪联想，他捏着照片抬起桃花眼，笑着对索然道，您的字真好看，我自己的呢只能算还整齐吧。这句本来只是客套，谁知索然竟认真地讲起了练字经。 可以注意一下运笔，运笔范围能大能小，速度可快可慢，力度可重可轻，方向能正能斜，方能写出一点韵味。 说到这里，左然四下望了一望，走到台前借了支笔，拔开笔帽压住了笔杆，将手里那本书递给了何秀义。 帮我拿一下。 哦。何秀义愣愣地伸手接了过来。 右手。 嗯？ 左手拿书还有照片。右手掌心向上给我。 啊？何秀义照做了，左然一手轻轻握住何秀义的四根手指，一手将黑色水笔笔尖压在对方白皙的手心。 就用何秀义的意来当做示范吧，横竖撇捺点挑勾折都有。 我何秀义本能地往回抽，被对方紧紧地攥住了。左然一边写字一边一笔一笔地解释， 起笔收笔较慢，行笔则是较快，就像这样，横竖稍慢，挑则稍快，较长的笔画行笔慢，较短的笔画行笔快，撇笔捺快，要有节奏。 笔尖在手心里轻，何秀义感到痒痒的，好像在被人用羽毛撩拨，连心脏都一同变得酥了，同时被左影帝握住了的地方似乎正在发烫，血液全部涌到了指尖。何秀义也不知道他为何会产生这种错觉，他想说酒店前台应当也有白纸，可是张了张口最后没有出声，对方忘了，那么他也装作忘了吧。何秀义感觉到他这个隐秘的心思有些羞耻。到了一字最后四笔的心，左然写得极慢， 点折需要慢。 到了最后一笔的点儿，左然缓缓地顿了下去，而后微微地勾回来，仿佛在何秀义心尖上勾了一下。写完一字，左然低头看看，吹了口气，看着干了的字，似乎觉得尚可。 差不多是这样。 说着并扣上了笔帽。 谢谢。 何秀义红着脸说了一句谢谢，默默将书交还给左然，青龙手心攥住那个义字。 对了，下个月我生日。 啊，您的生日？ 嗯，一月。有个生日 party, 来吗？ 去，当然去啊。正好回礼。 那我月初微信给你时间地点。 嗯，好的。 左然嘴角若有若无地抬了下。 那下个月见。 下个月见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Super Panda,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